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 早晨，呢個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第二節就嚟播出啦。咁係因為今日主要係講出埃及記嘅，雖然阿泰未睇，但 係我係未睇咯。我諗好多人都未睇，但係有幾日啫嘛。 唔係，但係唔撚緊要啦，唔撚緊要，因為喂冇咩劇透啦，有邊個唔知出埃及記講咩啫？ 咁啊係，咁啊係。 咁你實係嗰啲嘢㗎啦。咁你埃及嘅王子啊，俾人發現咗啊，原來佢係希伯來人啊。跟住然之後佢就見到有棵樹著火啊咁樣，跟住然之後，跟住就去救啲希伯來人出嚟啊！咁跟住然之後唔撚肯俾佢走啊，因為重要嘅奴隸嚟㗎嘛，對埃及嚟講。咁跟住然之後咪降十災囉，咁樣咁就俾佢走囉，走咗又唔撚奮起派催兵追佢囉，咁就分紅海囉，咁跟住然之後咪走撚咗囉。咁係大家都知個劇情係咁樣㗎啦。咁但係個重點係乜嘢呢？咪都講少少呢套戲個處理有啲唔同啦，因為係列寧史國啦。咁係唔係列尼史葛，咁係 Ridley Scott 係大家知道 Tony Scott 死咗冇幾耐咁樣，咁係都唔係冇幾耐，一段時間。咁係呢套 Ridley Scott 嘅出埃及記呢，咁係我都特登問，琴日喺耶教移民屋問下啲基督徒點睇啦。 Facebook group 嗰度 係啊，咁佢哋都話基督徒唔撚睇， 因為以為普羅米修斯啊 嘛。因為都唔係好福音電影。點解唔係好福音電影呢？因為套戲有其中一個角度咧，就係咧，佢唔係好，佢嘗試去用一個比較現實嘅角度去切入啦。即係嗰、那個首先冇福音啦，套戲入面。首先 亦都佢講到十戒嘅都係 口係咁易講下啦，嗰啲咁樣。咁係佢嗰個處理手法有少少似之前阿洛比桑嗰套聖女貞德，因為佢唔係好強調嗰個聖女貞德就更加去直頭去描繪成為聖女貞德見到嘅天啟，其實只不過係佢自己覺得啦咁樣。咁而摩西你都即係喺呢個出埃及記入面呢，你都可以某程度上係去演繹，就係話喂佢話見到神係佢講嘅。其實成件事就係佢爬山嗰陣，山泥傾瀉冚撚到個頭，佢冚撚到個頭，跟住然之後就見到有啲嘢啦咁樣，跟住開始睇到幻覺啦，咁佢就覺得係天啟啦，跟住就返去埃及，跟住然之後就去空鳩個法老王，你老尾俾我啲人走喎，咪對我啲人好啲喎，我啲人咁撚樣幫你起呢起路，起撚死咩？屌你老母咁樣。好啦，咁跟住然之後，譬如佢都嘗試用一個非神話嘅方法去解釋嘅一切異象啦，例如十災啦，例如點解河水會變紅啦，點解會即係佢有嘗試過去做，咁但係去到分紅海嗰一 part 真係冇撚得講啦，即係好撚難有自然 嘅朝張朝到啫嘛。 佢類似係咁樣啦，即係佢有少少暗示啊，會唔會係有隕石撞咗落嚟，跟住然之後引發海嘯咁樣，令到急速水退咁樣呢，咁但係都基本上都好撚難㗎啦，咁樣都係有少少神化嘅地方喺入面㗎。但係我想講嘅第一套戲嘅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係好強調神囉，佢亦都唔係好強調基督宗教教義， 即係唔係好以前嘅，就以前好多嗰啲啲宗教片係個神係會突然間降臨於世上， 唔係佢都有降臨嘅，但係佢只係降臨喺佢只係降臨喺佢只係降臨喺摩西嘅 眼中 嘅，係啊，佢嘅 POV 囉，佢嘅 POV 囉，佢覺得佢見到囉咁樣，咁你話剔咗嘢都得㗎。咁佢嘗試將嗰個神跡嘅 element 去那個重要性降低一部分啦。咁而好啦，如果撇除咗神跡嘅部分啦，咁佢最主要係個核心係講咩？核心就係一個民族嘅鬥爭，一個民族嘅革命，就係、是、當你一個奴隸嘅民族，你嘅人口去到有咁大啦，有咁嘅力量啦，當有領導者出現嘅時候，佢要爭取佢嘅權益。好啦，咁佢點樣爭取呢？咁樣爭取個過程又係點樣？ 佢個重點就係、是、呢，譬如陳道都有寫一篇文講過，咁係個重點呢，個重點最值得留意嘅地方就係乜嘢呢，就係、是、當摩西當即係男主角啦，摩西佢返去埃及嘅時候，佢覺得啦，佢唔知使命感定係唔撚即係冚撚親嘅頭定係乜撚嘢啦，總之佢覺得就係話佢要為佢嘅民族，為希伯來人去解困嘅時候，佢做幾件事啦。第一件事就係潛入王宮空鳩法老王囉、就係話屌你老母啊，你咁撚樣仲撚得掂嘅咁樣，咁跟完之後，咁跟完之後就話你睇爬啦，屌你老尾咁樣。跟住佢講完睇爬之後，第一件事就係組織遊擊隊囉，就係、是、去揾啲希伯來人去訓練佢哋啦，教佢哋用弓箭啦、去進行襲擊啦。咁樣好啦，進行襲擊嗰個原理係點樣呢，佢就係、是、佢嗰、那個嗰段演說呢真係犀利，即係佢嗰段演說就係話講一個戰爭，即係講一個鬥爭嘅概念，就係話佢有一段佢有一段對白就係咁樣，佢話如果當我哋係如果係敵寡我眾嘅時候，即係話當我哋嘅力量係大於佢哋嘅時候，你攻打嘅時候就直取佢心臟，就直攻佢要害。咁如果你唔係呢，如果你係敵眾我寡嘅時候呢，你就要切斷佢嘅血液咁樣。咁呢個一個比喻啦。咁跟住有個希伯來人都問佢呢，嗰個唔知係咪佢阿哥，就問佢咁係嘅意思係咪就係話要去切斷佢嘅糧草啊，切斷佢嘅物資啊嗰啲咁樣。跟住唔係，摩西答案唔係，係攻擊佢嘅人民。 攻擊佢嘅人民。 攻擊佢嘅人民。等佢人民反佢。 咁阿法西斯 唔係呢個唔係恐怖，呢個恐怖襲擊， 恐怖襲擊嚟喎。 呢個就恐怖襲擊嘅原理囉。個原理就係、是、佢跟住然之後，事實上佢做嘅嘢就係、是、嘛。事實上嘅嘢就係放火燒鳩嗰啲運輸船啦、放火燒鳩嘅民居啦，去，總之就係襲擊一啲民營嘅機關啦，從來唔撚對準政權嘅喎。因為對準唔到政權，乜屌你無端端攻打法老軍隊啊！你打撚， 但呢個係摩西嚟喎，呢套嘢香港俾人鬧到瞓喺度。 咁跟住，然之後，喂，基本上第一步就係發動恐怖襲擊， 係 就係發動恐怖襲擊。即係問題就係話嗰個當然係比較浪漫嘅描述啦，你睇唔到究竟死咗幾多埃及人啦。好啦，咁跟住贏之後，然之後發動恐怖襲擊之後，跟住然之後咁咪報復咯。咁咪報復囉，咁咪法老咪報復囉，咁咪跟住然之後咪挨家挨户，就係、是、每日殺一户希伯來人，每日殺一户咁樣，直至你供出摩西喺邊度為止。咁跟住然之後嗰個就係一個鬥爭啦，漫長嘅鬥爭啦。咁跟住呢，然之後最勁嘅地方係乜嘢？最勁嘅地方就係當摩西開始咗進行呢個咁樣恐怖襲擊之後呢，跟住就係、是、跟住就天啟就出現啦。即係佢入面描述嘅神就現身啦，即係上帝啦、上帝就現身啦。咁跟住然之後，上帝做乜撚？跟住阿摩西問下上帝嚟做乜撚嘢？佢話睇下你失敗咯咁樣。嚇、啊！喂，消耗戰要時間嘅大佬，要慢慢搞嘅大佬，你搞搞下佢就會民變㗎啦咁樣。 唔係呢個係上帝同阿摩西講 嘅。係啊，跟住上帝話咁，上帝話你咁樣搞唔得。我睇到呢度嘅時候，我以為上帝同佢講就係話，喂你咁樣搞恐怖主義係唔撚得？點知上帝回應唔係咁樣，上帝話太撚慢㗎咁撚樣。 因為發遊擊戰太細 啦。太撚慢啊！有撚排搞，屌你老尾，咁撚樣搞點撚樣得㗎？咁撚細埃燒撚下嗰啲船，即係佢冇咁樣講，但係意思就係、是，佢意思就係咁撚樣，咁撚慢，屌你老尾，咁點撚樣搞啊？跟住然之後咁摩西咁， 咁上帝有冇出橋先？ 跟住上帝話：你等我搞俾你睇啦，跟住咪嚟十災咯。 嗯。 即係話佢嚴哥恐怖襲擊唔撚夠大規模啊！ 大規模 唔撚夠大規模啊！屌你老尾，到上帝出手嘅時候，咪血河啊！跟住然之後蝗蟲啊！跟住然之後搞撚到係民不聊生啊！十災即係逐樣逐樣嚟啦！嗰啲 風暴啊！ 嗰啲降嗰啲降咩青蛙咩周圍都係青蛙啊！開始有我唔撚記得咗啦，總之好撚多樣啦！啲水又變咗唔飲得啊！跟住然之後周圍都係蚊。跟住周圍都係青蛙，跟住蝗蟲又嚟啊，食曬啲谷啊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係去到一個地步，係摩西都話：喂，咁撚樣搞，好撚多無辜嘅人死嘅嗰啲咁撚樣。跟住上帝話：屌你老尾，仲撚等啊！屌你老尾，係咁撚樣嘅意思喎、 啊。咁唔係喎，但係其實我感覺上咧，即係如果你咁講，因為我冇睇嗰套戲啊，呢個離身先啊，就搞到變咗唔知睇唔睇好。喂，我其實喺嗰個對話裡面，其實佢哋兩個唔係好似以前嗰啲宗教片嘅，即係以前啲宗教片嘅就係通常神話俾你聽，跟住叫你做乜你去做啊嘛。依家嘅就係兩個有對話喎。 是的是的，所以他那個宗教的意味呢，是宗教意味是披得比較輕的，同埋是即係譬如是那個上帝展現出嚟的形象啦，當然你 商討的經過。 你一定有宗教的注釋的，但即係佢出嚟嗰個形象就係好任性嘅細路，即係佢細路哥嘅形象啦。咁然之後好撚任性啦，好撚唔耐煩啦，屌你老尾仲唔撚聽我講，屌你咁懟撚冧你。咁跟住然之後咧，去到十災嘅高峰係乜嘢？去到十災嘅高峰就係當已經係埃及承受咗好大嘅壓力啦，埃及承受咗好大嘅壓力啦，法老已經係發毛啦。已經驚弓之鳥啦，跟住然之後宣言啦，即係已經係開始瞓唔著啊，有幻覺啊，開始就宣言啦，就宣言就係話，喂，你再咁樣落去，即係有一段就係法，有一即係戲入面啦，有一段啦就係法老王嘅，即係呢個咁樣嘅拉比西斯就拉美西斯就喺度話，即係話，喂，你即係而家即係鬥癲啫。而家只係鬥癲啫，即係你睇 trailer 有一段咁，佢大嗌大嗌咩 ，I'm the God 嗰啲咁樣，即係佢 意思， 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屌你如果鬥，即係而家講到尾就係鬥殺人啫，睇下邊個殺人殺得勁啦咁樣，咁就宣言會殺呢啲咁樣嘅，會將呢個咁樣嘅希伯來人嘅初生嘅嬰兒，就你再係咁樣搞落去，我就會殺曬你哋希伯來人嘅初生嘅嬰兒。跟住然之後上即係唔知上帝聽到之後就再同摩西講，就話喂佢而家咁講喎，嗱咁我而家講定俾你聽啦，我懟撚冧佢啲細路先啦咁樣，咁樣之後聽日日落之後黃昏之後我就會懟冧曬 埃及人嘅細路， 懟冧曬所有埃及人嘅長子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摩西就好撚恐慌，就去揾阿拉美西斯就喂。唔係啊，你真係放嗰啲人啊，真係冇諗得搞啊！咁樣耐真係冇諗得搞噶，啲細路死撚曬，埃及滅族嘅屌鳩你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呢次呢一個對話咧，就係摩西同拉美西斯喺即係呢個咁樣抗爭發生咗之後第二次對話，即係呢次係重啟會談。咁然之後咧，跟住咧，然之後結果就一如聖經所記載啦。咁就係、是、結果就係、是埃及人嘅每家每户嘅長子都。一夜之間就窒息死咗啦咁樣，咁跟住但係希伯來人嘅細路冇死到，就係因為摩西叫啲人查啲羊血喺自己嘅屋企門口嗰啲咁樣。OK，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咁跟住，然之後，終於頂唔撚順啦，咁啊，屌你老母走啦，你哋走啦， 係趕佢出埃及， 去邊撚度走啦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係分紅海嗰段啦，嗰啲咁樣一路走，呢套戲俾我好大感受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去講電影嘅話，當然佢有好多佢即係唔係福音電影啦，同埋係我相信亦都當中即係有包括到導演啦對近年嘅以巴衝突嘅睇法啦，喂屌你其實以色列人做緊嘅嘢就係 一樣， 就係一撚樣啫，屌你老尾，喂摩西一去到埃及做嘅嘢同而家以色列炸撚緊加沙地方嗰啲做法係一撚樣㗎嘛，咁但係即係我唔係話表揚定係乜嘢，而係佢嗰件事好直指到嗰個現實嘅本質，現實嘅本質就係、是、喂鬥爭就係咁樣的、鬥爭就係咁樣的，即係當然你過後你可以有100萬個方法去包裝嗰件事，而但係事實上嗰件事係冇光環喺入面㗎嘛，嗰件事係完全冇光環入面㗎嘛，即係當然本身你如果你閱讀舊約聖經本身就係咁樣㗎啦，屌你老尾上帝都唔知即係會拉美西斯喺度大，我一見到拉美西斯喺度大睇下邊個殺人呢啲，我你真係冇撚睇過聖經，屌你老尾喂屌你希臘人嘅神殺人真係好撚擅長㗎，屌你老尾佢特登著書立說話俾你嗱，嗰班撚又唔撚聽我話，燒鳩死佢哋，呢班撚又唔聽我話，咪燒鳩死佢哋。但我唔係想討論當中嘅。我唔撚想討論當中嘅宗教嘅意味，我唔係想討論當中嘅宗教意味，而係喺而家呢一個時分去睇到呢一套戲，呢難免令人會聯想到香港嗰個狀況，呢難免會令人聯想到喺呢個鬥爭嘅環境入面，我哋嗰個 之間嗰個關係係乜嘢呢嗰啲咁樣。譬如喺呢個雨傘革命入面，有多人都去討論另一套電影啦，就係、是、Hunger Game 啦、 嗯、 呢、這個第三集 肚餓遊戲啊， 肚餓遊戲之自由夢幻啦。其實我都有睇過，我都有睇呢套戲，咁但係我就唔會攞佢作為一個 同香港而家個雨傘革命嗰、那個， 我就唔會攞佢嚟比較，因為譬如如果大家記得啦，好耐之前 N 年前咧，即係當佢做第一集嘅時候咧，做呢個咁樣嘅我仲做緊早朝天下嘅時候咧，佢做第一集嘅時候咧，我都有評論過呢一套戲。其實佢第一集退到第三集，個通係冇變過， 都係好左交。 唔係左交，嗰套戲關乎嘅唔係左交。Hunger Game 嘅主題由頭到尾都係一樣嘢，假抗爭。 嗯。 Hunger Game 從來嘅主題就係假抗爭。嗰、那個係由第一集喺呢個咁樣嘅Hunger Game 入面嘅世界，或者離開咗救第二集救咗出嚟，去到而家第三集自由夢幻，講緊嗰件事。 去到第唔知第十三定第十四。 係，其實都係講緊，其實都係講緊民主之虛幻。去到最後其實是權力遊戲，咁所以呢其實呢 Hunger Game 呢套戲唔係鼓勵抗爭，但摩西呢一套出埃及記就唔撚同，喂佢講出咗鬥爭嘅本質，鬥爭嘅本質就係、是、喂就係、是、咁樣。 唔係你加上你面對住族群滅絕㗎嘛，呢個係前提㗎嘛，即係一開始摩西嘅時候其實佢係唔知道自己係邊度嚟嘅，係孤兒，咁但係佢去到呢、這個去希伯來嘅時候，唔係去到以色列，去到埃及嘅時候，咁你先發現到原來自己係屬於嗰個族群，咁你面對住嗰個族群即將俾人滅絕嘅狀況嘅話，佢當下嗰個決定，即係唔知點解會有個咁樣突然間有咁樣嘅聯繫，即係覺得係要為個族群要去作出一個抗命，但係即係個抗爭啦，去戰鬥啦。喂，但係實際上嘅就係、是、我頭先聽你咁講啦，可能我唔知喎，可能其實佢同嗰個同上帝對話嘅過程係令到佢嗰個希伯來嗰個族群嗰、那個嗰、那個身份係更加之明顯，更加之突顯出嚟。 佢又唔係好深入探討呢一樣嘢。喂，佢嗰個民族觀好撚簡單嘅嘛。我、你發現咗血統，屌你老母同喬峰一撚樣嘅嘛。 咪就係同劇情， 同嗰個喬峰嗰個心理掙扎仲撚多過佢啊！佢仲會抹開，仲會拉開件衫，拉開件衫喺度大嗌：我係薛丹人，我係薛丹人啲咁撚樣。咁但係摩西冇㗎，好啊， 摩西冇嘅， 俾人流放咗，屌仲有權位嗰陣就話唔認嘅，都冇撚咗權位啦，唔認都係把撚啦，都係認啦咁樣，跟住仲為佢哋鬥爭。我想講係俾到最大嘅啟發，或者去扣連返成個雨傘革命，就係、是、有樣嘢其實想講好耐嘅，但又真係唉，而家都唔怕 住扎住 都唔怕講啦咁樣。我想講你睇成個出埃及記，無論係上帝做嘅嘢又好，摩西做嘅嘢好，有幾陣時係對準政權嘅， 就解曬人 冇㗎喎，屌你老尾，點解你唔會對準政權？因為你對準唔到㗎嘛。 嗯、 你個力量嘅差異係差距好大㗎嘛。你講到全能嘅上帝，點解全能嘅上帝唔撚搞掂法老王咧？全能嘅上帝唔撚，點解全能嘅上帝唔撚搞掂埃及咧？ 嗯、 如果你真係咁撚憤怒埃及嘅話，你拍一下手指埃及就滅族啦，冇發生咁樣嘅事啊嘛。喂，即係佢。如果假設嗰個唔係一個上帝，嗰、那個純粹係嗰、那個純粹係因為一個天災嘅發生，然之後一班抗爭者因利成變嘅話，喂喺嗰件事入面係冇光環嘅喎、 哦， 係冇光環可言嘅喎、哦，有咩光環可言啊？冇嘅喎， 贏咗咪係咯。 但係最後會有光環係咩情況呢？就係、是、喂，屌你老尾，當基督宗教橫掃世界，當基督宗教橫掃世界嘅時候。就佢你個光環咪出咗嚟囉。喂，其實歸根究底做嘅嘢就係恐怖襲擊嚟咋嘛， 就係大人恐怖襲擊。 你好啦，你先撇除嗰十災究竟係唔係希伯來人做出嚟先，你當嗰十災唔係希伯來人做出嚟，你當十災純粹一個自然現象。喂，而係即係喺呢套戲入面、嗯、我唔係講成個出埃及記個聖經故事，喺呢套戲入面反映出嚟嘅狀況就係、是、喂你根本就係、是根本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況㗎嘛。好啦，你對比返我哋而家嘅雨傘革命，你對比返我哋嘅雨傘革命， 而家譬如我哋成日會喺度強調啦，和平嘅抗爭啦，我當然 愛啦， 我都覺得係和平嘅抗爭，愛與和平啦，亦都係同埋就係、是、譬如喺呢兩個月入面啦，成日都去討論一樣嘢，就係話喂，你點解去譬如呢、這個政府成日都去講一樣嘢，就係話你爭取嗰、那個你爭取嗰個民主，你爭取你嘅理想。點解你要影響到？點解你要影響到市民？ 市民咧影響其他人咧？ 咁跟住然之後就會有各樣各式各樣嘅講法去回應啦，各式各樣嘅討論去回應啦，去其實係我都唔撚記咗係點樣回應，我都唔撚記咗係點樣回應嘅，即係例如就係話最後都係政權造成啦，又或者 係例如咧就係話其實搞到我哋都抱歉嘅，我哋冇辦法嘅，咁但係個政府要回應我哋個訴求， 唔係呢啲回應都正常，呢啲回應算係正常，我聽過啲好唔撚正常。正常的回應的，但我而家真係太唔正常，我唔入腦，所以我而家唔記得。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喂，你接受一個現實啦。由一開始喺成個普選嘅議題入面，喺成個爭取普選或者係政改嘅議題入面，當你開始咗以佔路作為一個手段嘅時候，嗰件事根本就係一個無差別攻擊嚟嘅。 嗯， 佔路去爭取普選，佢本質上係一個無差別攻擊嚟嘅。你要接受呢一樣嘢，唔係即係你坦白地去面對呢個實況就係咁樣。所以我咪話啦，你向啲市民道歉話唔好意思阻到你，但係都係為咗大家爭取大家嘅權益。你呢個講法都正常啲，你呢個講法都係正常嘅。你大問題有啲好撚唔正常嘅講法，佢哋要回應啊！我哋咁樣其實唔算，即係譬如長毛最撚中意講嘅，又講翻嗰陣啊，佢哋六七暴動啊，我哋而家只不過係佔路啊，嗰啲咁有乜資格講你呢啲係臭蟲論嚟嘅啫嘛？但係個本質上又開啟得呢一步。又開啟得呢一步，其實嗰件事你同摩西做嘅嘢係一樣嘅，只不過你留過佢啫嘛， 係留過 佢。你只不過留過留甩咗摩西啊嘛， 分唔到條路啊嘛。 係唔係啊？你連摩西最初開始做未有十災之前嗰啲咁樣嘅，仲有嗰啲咁樣嘅佢開始燒嗰啲運輸船啊，燒嗰啲民居，你連嗰一步都未做到啫嘛，其實只不過係。根本上你而家做緊嘅嘢，只不過係因為你冇力，你冇嗰個資源，冇嗰個決心，冇嗰個狠勁。但係由爭取普選嗰一刻開始，你去選擇咗佔路，其實嗰個就已經係無差別攻擊嚟。無差別攻擊咪就係恐怖襲擊咯。 嗯， 你要明白嗰件事嘅邏輯，等於有一次，我之前喺節目都弱略講過，沈旭輝上呢個咁樣嘅左上呢個咁樣嘅 左右紅藍綠，唔係喎。 係咪左右紅藍綠？ 我唔知， 講清講錯，定唔知講清講錯定係乜嘢？佢都講一樣嘢。嗱，如果你針對某一個法例，好啦，你就住嗰個法例，你觸犯嗰個法例，然之後去抗命突顯嗰個法例不公義，咁呢個就係鎖定喺某一個法例入面嘅做法啦。好啦，而家唔係啊嘛，而家講緊選舉辦法啊嘛，而家講緊係成個政府嘅 成個香港管治嘅模式嚟嘅。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喂，你對抗佢，你就係加重佢管治成本。喂，呢件事喺個本質上面嚟講，當然佢有一個和平。佢有一個和平嘅做法，同埋一個暴力嘅做法嘅界線。我哋而家去到呢一個 moment 嚟講，都仲係和平抗爭。咁但係喺嗰個選取攻擊目標上面嚟講，佢本質上就係一個無差別攻擊。好啦，我想講嘅地方就係、是、你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無差別攻擊，你仲講乜撚嘢對準政權？嘥撚氣啦！呢個係一個偽善嘅講法嚟㗎嘛。你當你仲會喺個行動入面同呢一個，喂，我哋針對嘅唔係警察，我哋對準嘅政權，咁你老母你又佔路？ 咁唔係佢同你講話我哋係針對個政權，咁你唔好搞啲小巴司機喎。 係咪先？ 唔係就係、 是。你嘥氣㗎嘛？你即係你當你抗爭，其實嗰件事係冇光環嘅，大家接受呢一樣嘢，嗰陣時候好撚馬渣啊！嗰陣時個本質就好撚垃圾，即係當你去嘗試稍為還原嗰件事嘅基本時候，你睇下而家拍出嚟嗰一套 Billy Scott 呢一套咁樣嘅出埃及記，都嗰、那個、過程都係垃圾㗎。唔係， 但係你對 個問題，你最後贏唔贏啫嘛？ 咁梗唔係，但係你對嗰班人嚟講，即係而家同你講啦，即係譬如我就好記得嘅，譬如好記得肥佬咧俾人哋掉嘢之後，跟住之後後屘咪佢哋嗰幾條友俾人哋拉咗㗎嘛，即係話佢哋喺個公眾地方扭打咁之類。 跟住之後佢哋仲要走出嚟，嗰陣時劉慧卿同埋何俊仁走出嚟搏咪，就話其實咧都唔係呢一個前線警員嘅問題，係上頭啊。咁佢你要針對嘅，針對曾偉雄同埋針對呢一個梁振英啦。咁但係實際上就係調翻轉頭咁講喎。呢一班人，因為喺呢班人嘅眼中咧， 唔係你點樣針對梁振英啫？即係等於摩西係殺唔撚到法老王咯，屌你老尾啊！ 唔係呢個其一，但係我想講， 如果搞到佢，又會隊冧咗佢啦。 唔係喺呢班嘅民主派嚟講，就係佢哋一直企個位置，佢哋去同你講，爭取民主嘅就係正義嘅，爭取民主嘅就係一班好人。好人先會爭取民主，即係咁樣畫個等號。但係你睇返譬如頭先你講，譬如你睇返《出埃及記》，佢裡面嗰個至善或者至即善同惡之間，唔係好似佢哋咁樣簡單劃分咁。即成個實在嘅就係個現況，現實嘅就係你個抗爭，你嗰個戰鬥裡面，你何為一個正義，何為公正嘅一方？當然係有一定嘅界線，係個所謂普就係譬如你話恐怖襲擊啊，諸如此類，咁你喺美國嘅眼中，咁係你係邪惡啦。但係實際上，你用翻出入期呢一套戲裡面咁講嘅就係、是，你最終嘅就係、是、實際上嘅就係、是、真係贏咗嗰方，咁就係正義嗰方嚟。 唔係，但我又咁講，恐怖襲擊點講都 係 邪惡。 咁梗係啦，唔係即係我而家用我哋而家呢一個用而家呢個普世價值嚟講，咁梗係普世。 喺我價值嚟講，恐怖襲擊都係可怕嘅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邪惡嘅咁樣。咁但係咁我哋點樣看待呢件事咧？咁樣，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繼續講。